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3集，相看二。沈妙说到做到，果然是第二日就寻了一本册子，上头有三个名头，让罗雪燕送到罗府上去了。马氏感激的都要亲自去宫里给沈妙道谢，被罗雪燕劝慰道： 也不知檀儿喜不喜欢呢，等成了再说吧。 沈妙挑的人，马氏是信得过的，这回还让罗随和罗莲台也一并来看，二人也都是连连点头。罗莲台进了大梁的官职，对各个官员也有些了解，沈妙挑的这三人皆是排得上名头的青年才俊，并且家世优渥，身家清白，最重要的是品行绝对端正。罗唐还以为马氏只是说说而已，便是马氏有这心，沈妙肯定是向着自己的，肯定不会让他去相看这些个人。没想到沈妙不仅跟着马氏胡闹，还送了册子，气得罗檀坐在屋里对着镜子连声悲叹，小表妹不爱他了。虽然心中不愿，罗檀却还是要去见一见这三位公子的，只因为罗莲台断了罗檀的银钱，又不许罗檀出门，若是不乖乖听话，还不知道要被关多久呢。马氏又在罗檀面前声泪俱下，罗檀这人吧，吃软不吃硬，觉得自己让马氏这么为难确实是不孝，便还是答应去见一见三人。第一位是内阁大学士家的公子，满腹经纶，文质彬彬，只是说起话来却让罗檀有些想要打瞌睡，一下午都在打盹，回头就和马氏说，要是与这人过日子，想一想那乏味，哎，肯定得红杏出墙。吓得马氏立刻就安排了第二位公子。第二位公子是一位前辈的副将，如今年纪尚轻，再等几年定然会有更好的前程。只是这小副将年纪轻轻却十分老成，生得虽然英俊，却看着令人胆寒。罗檀说，要是与这人成亲，只怕是夜里都会担心会不会被枕边人给砍死，煞气太重。马氏一想，确实女儿家都是娇娇的，虽然罗檀成日大大咧咧，可是跟着个武将在一起，若是有了摩擦，那人性子硬不肯服软，吵起架来不得鸡飞狗跳啊，便又将这第二位也在心里否决了。第三日终于迎来了最后一位，这一位是忠臣家的小少爷贺少爷。贺少爷如今年方二十，还算年轻，家中虽是文官，却也习武，算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人才。府一见到罗檀，便是夸罗檀腰间的那把小佩刀有趣的紧。那是罗檀重金收来的一把小刀，看着是不甚起眼，却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刀。常人不识货，这贺少爷却是一眼就看出了刀是好刀。罗檀心中就很高兴，再看着贺小少爷眉目俊朗，气度令人舒心，罗檀作为一个喜欢好看事物的人，也就格外愿意与他多说一些。这一说才发现这贺小少爷果真是个人才的，不仅懂得很多，还去过很多地方，说起那些地方的奇闻异事，直叫罗檀听得目不转睛。虽然也满腹经纶，却从不卖弄，更不说那些晦涩的话，而是换了能让罗檀听懂的方式娓娓道来，听他说话十分有趣。不知不觉二人竟是说到了天黑，这一日竟是过得出乎想象中的愉悦。贺小少爷似乎也对罗檀十分满意，二人说好明日再一同出去玩。回到府里，马氏问罗檀， 哎，檀儿，你觉得这贺少爷怎么样？ 不错的，作为朋友实在是很够格。 马氏和罗莲台几乎要喜极而泣了。 罗谭全凭喜好看谁，能入眼做他朋友几乎已经成功了一半。再听罗谭的丫鬟说起二人相谈甚欢的模样，马氏总算是放下了大半的心肠。当夜便同罗莲台说道， 咱们要不要去贺府里打个招呼？我给贺夫人下了帖子，改日一起坐坐吧。 急什么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 也是，哎，这千儿我不操心，操心的就是谭儿的亲事。说起来，当初我看那高大夫倒也不错，瞧着他的模样倒也是喜欢谭儿的样子，只是后来无甚表示，想来啊也是自己会错了意。 马氏心里是喜欢高阳的，模样俊俏，又没有复杂的一大家子，开府另过，罗谭若是嫁过去直接就是当家主母，只要管好下人就够了。谁知道高阳却好像没有那个意思。马氏也是个有骨气的，你再好是大梁神医世家出来的天才又如何，不喜欢我家的姑娘那也就算了，我家姑娘不愁没人喜欢。另一头罗谭却是拖着腮想着和高阳也是许久没有见到了。高阳如今回到了高家，虽然不住在高家，却也算重新归了族谱。高湛有许多要交代他的事情，高阳从前还时时找罗谭，如今来的少了，最近的一次也是一月之前了。罗谭不知怎么的有些失落，可转念一想，大约是自己没有了玩伴吧。好在如今的贺少爷亦是有趣的很，也能玩到一块儿，还很得马氏喜欢，既然如此就当是换个一起玩的人就好了。罗谭不知道自己今儿个和贺少爷在茶房里喝茶的事却被人瞧见了。此刻季雨舒正一边喂鹦鹉一边说道， 好久没去找罗谭玩了，这些日子他怎么都不过来。 高阳一怔， 怎么了？ 这季雨舒好端端地提起罗谭，那必然是出了什么事。 今日我回去的路上见着罗谭同一个男子走在一起，瞧着倒是挺开心的，他是不是以后都跟别人玩了？ 你说什么？ 第二日罗谭果真又去找贺少爷玩了。听闻贺少爷是很有本事，在仕途上也是很有前程的，倒没有想到竟也很会玩。罗谭本以为自己天天走街串巷将龙叶城摸得差不多了，谁知道贺少爷一出才晓得自己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龙叶人。贺少爷知道许多旁人不晓得的小店或是酒楼，俱是令人耳目一新。罗谭最喜欢这些新奇玩意儿，一扫这些日子的颓靡，觉得像是头一早来龙叶似的，买了许多东西。他们二人倒像是同一种人了，爱吃爱玩，精力充沛。这一日也是玩到了太阳落山才依依不舍地离开，贺少爷送罗谭回府。高阳来到罗府，恰好见着罗谦从里面走出来，大约要出去做什么。他如今也不是当初那个意气少年了，个子拔高了许多，稚嫩的脸上也渐渐开始显出男子汉才有的坚毅，只是这跳脱的性子还是同从前一样，倒不愧是姐弟俩。他一看见高阳就大声道， 高大夫。 高阳一噎，这姐弟俩都爱叫他大夫，可他的身份可不是普通大夫，况且他还有官职在身的好不好。 高大夫，你是来找我姐的吧？我姐不在。 高阳一愣，不露声色地问道。 哦，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吗？ 罗谦一挥手，故作老气道。 嗨，和那位贺少爷出去，大概是玩的找不着北了吧。 贺少爷。 高阳咀嚼着这个名字，还未再问话，就听见罗谦道。 哎，说什么来什么，他们回来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